你好，我是王宝令。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 StampLock 有没有比读写锁更快的锁。在上一篇文章中，我们介绍了读写锁。学习完之后，你应该已经知道，读写锁允许多个线程同时读共享变量，适用于读多写少的场景。那在读多写少的场景中，还有没有更快的技术方案呢？还真有。Java 在 1.8 这个版本里提供了一种叫做 StampLock 的锁，它的性能就比读写锁还要好。下面我们就来介绍一下 StampLock 的使用方法、内部工作原理以及在使用过程中需要注意的事项。首先来看看 StampLock 支持的三种锁模式。StampLock 和上篇文章中讲的 Read-Write-Lock 有哪些区别呢？ Read-Write-Lock 支持两种模式，一种是读锁，一种是写锁。而 StampLock 支持三种模式，分别是写锁、悲观读锁和乐观读。其中写锁和悲观读锁的语义和 Read-Write-Lock 的写锁读锁的语义非常类似，允许多个线程同时获取悲观读锁，但是呢，只允许一个线程获取写锁。写锁和悲观读锁是互斥的，不同的是 StampLock 里边的写锁和悲观读锁加锁成功之后都会返回一个 stamp， 然后解锁的时候需要传入这个 stamp， 相关的示例代码如文中所示。 StampLock 的性能之所以比 Read-Write-Lock 还要好，其关键是 StampLock 支持乐观读的方式。 Read-Write-Lock 支持多个线程同时读，但是当多个线程同时读的时候呢，所有的写操作都会被阻塞，而 StampLock 提供的乐观读是允许一个线程获取写锁的，也就是说不是所有的写操作都会被阻塞。注意这里我们用的是乐观读这个词，而不是乐观读锁，是要提醒你乐观读这个操作是无锁的，所以相比较 Read-Write-Lock 的读锁，乐观锁的性能更好一些。文中的这段代码出自 Java SDK 官方示例，我呢略做了修改。在 Distance from Origin 这个方法中，首先通过调用 try optimistic read 获取一个 stamp， 这里的 try optimistic read 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乐观读，之后将共享变量 x 和 y 写入方法的局部变量中。不过需要注意的是， try optimistic read 是无锁的，所以共享变量 x 和 y 读入方法局部变量的时候， xy 有可能被其他线程修改了，因此最后读完之后呢，还需要再次验证一下是否存在写操作。这个验证操作是通过调用 validate stamp 来实现的。在文中的示例代码中，如果执行乐观读操作的期间存在写操作，会把乐观读升级为悲观读锁，这个做法挺合理的。否则呢，你就需要在一个循环里反复执行乐观读，直到执行乐观读操作的期间呢，没有写操作。只有这样才能保证 X 和 Y 的正确性和一致性，而循环读会浪费大量的 CPU。 升级为悲观读锁代码简单而且不易出错，建议你在具体实践的时候呢，也采用这样的方法。如果你曾经用过数据库的乐观锁，你可能会发现 StampLock 的乐观读和数据库里的乐观锁有异曲同工之妙。的确是这样的，就拿我个人来说，我是先接触的数据库里的乐观锁，然后才接触的 StampLock。 我觉得我前期数据库乐观锁的学习对于后面理解 StampLock 的乐观读有很大的帮助，所以这里有必要再介绍一下数据库里的乐观锁，让你进一步理解乐观锁。记得我第一次使用数据库乐观锁的场景是这样的，在 ERP 的生产模块里会有多个人通过 ERP 系统提供的 UI 同时修改同一条生产订单，那如何保证生产订单数据是并发安全的呢？我采用的方案就是乐观锁。乐观锁的实现很简单，在生产订单的表 product doc 里增加一个数值型版本号字段 version， 每次更新 product doc 这个表的时候呢，都将 version 字段加一。生产订单的 UI 在展示的时候需要查询数据库，此时将这个 version 字段和其他业务字段一起返回给生产订单的 UI。假设用户查询的生产订单的 ID 是777，那么 SQL 语句类似于文中展示的那样 select ID 以及其他业务字段加 version from product doc where ID 等于777。用户在生产订单 UI 执行保存操作的时候， 后台利用下面的 SQL 语句更新生产订单。此处我们假设该条生产订单的 version 等于9。更新生产订单的 SQL 语句是这样 update product doc set version 等于 version 加 1 where id 等于 777 and version 等于 9。 如果这条 SQL 语句执行成功并且返回的条数等于 1， 那么就说明从生产订单 UI 执行查询操作到执行保存操作期间呢，没有其他人修改过这条数据。因为如果这期间有其他人修改过这条数据呢，那么版本号字段一定会大于9。你会发现数据库里的乐观锁查询的时候需要把 version 字段查出来，更新的时候要利用 version 字段做验证。这个 version 字段就类似于 stamp log 里的 stamp， 这样对比着看，相信你更容易理解 stamp log 里的乐观读的用法。对于读多写少的场景， stamp log 性能很好，简单的应用场景基本上可以替代 read write log。 但是 stamp log 的功能仅仅是 read write log 的一个子集，在使用的时候还有几点需要你注意一下。 stamp log 在命名上并没有增加 reentrant， 想必你已经猜测到 stamp log 应该是不可重入的。事实上的确是这样， stamp log 不支持重入，这个是在使用中必须要特别注意的。另外 stamp log 的悲观读锁写锁都不支持条件变量，这个也需要你注意。还有一点需要特别注意，那就是如果线程阻塞在 stamp log 的 read log 或者是 write log 上，此时调用该阻塞线程的 interrupt 方法会导致 CPU 飙升。例如文中的这段代码中，线程 T1 获取写锁之后将自己阻塞，线程 T2 尝试获取悲观读锁也会阻塞。如果此时调用线程 T2 的 interrupt 方法来中断线程 T2 的话，你就会发现线程 T2 所在的 CPU 呢会飙升到 100%。 所以使用 stamp log 一定不要调用中断操作，如果需要支持中断功能一定使用可中断的悲观读锁 read log interruptible 和写锁 write log interruptible， 这个规则一定要记清楚。整体总结来说， stamp log 的使用看上去呢有点复杂，但是如果你理解乐观锁背后的原理，使用起来还是比较流畅的。建议你认真揣摩 Java 的官方示例，这个示例基本上就是一个最佳实践。我们把 Java 官方示例精简之后形成文中的代码模板，建议你在工作中尽量按照这个模板来使用 stamp log。 最后呢，还是给你留到课后思考题， stamp log 支持锁的降级和升级，但是呢，建议你慎重使用。文中我展示的代码也源自 Java 的官方示例，我仅仅做了一点修改，隐藏了一个 bug， 那你来看看 bug 出在哪里吧。欢迎在留言区与我分享你的想法，也欢迎你在留言区记录你的思考过程。感谢阅读，如果你觉得这篇文章对你有帮助的话，也欢迎把它分享给。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655。